一体多病的现象这么多，那我们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了？那这个问题能不能够解决呢？那我这儿给出的答案是能。 哦， 因为这个人呢，他活三脉，这三脉指的是咱们的气脉、血脉、经脉，三脉通，百病无。咱解决了经脉的问题，就能解决一体多病。咱们用中医的思维来看看，这个很多的症状，其实都是一个病机导致的。就像是河流一样，河流它有很多的分支，那也就是一个源头。从中医的三脉理论上，我给大伙儿呢来分析，咱们就会发现很多的看似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些个病，往往它就是由一条经脉主导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呢跟大伙儿讲讲经脉。讲了以后可能就能帮助您解决一体多病的这个问题。咱们说这个经脉，它在咱们的身体当中纵横交错，出入表里，内连谁呢？五脏六腑。外至咱们的肌肉腠理，它都有经脉。所以呢，一旦哪条经脉它出现问题了，那就会诱发一系列的疾病。咱比如说有的老年朋友，他这个胃不好，胃疼、胃胀啊，吃不了油腻，吃不了辛辣，稍微吃点东西他就不消化，甚至呢吃啥拉啥，整个人的皮肤他没有光泽度，又黑又黄，还时不时的头疼，稍带着眼睛也跟着出现胀疼，还有呢鼻子堵了，喉咙痛了啊，嘴角边一年到头的烂，脚底下没劲儿，踩不踏实，脚发麻，精神不好，情绪也不好。那很多的人一听我这么说，天哪，这不从头到脚都是毛病啊，这可怎么治啊？那我在医院里得跑多少个科室啊？每个科室都给我一种两种药，那我得吃多少药啊？实际上我告诉大家，那这么些个问题，它全是一条经脉造成的。那这个经脉，就我刚才说的这个胃病啊，那是哪条经脉呢？就是咱们的胃经。因为胃经啊，它是一条非常长的经脉，它直接从咱们的头部贯穿到脚部。它一旦因为这个毒啊、瘀呀、虚呀，导致它发生了阻滞，那这条经脉相关的一些个毛病，那就会接踵而至。所以人的经脉阻滞就是一体多病的根源，而疏通经脉，这才是咱们治疗一体多病的正道。说到这儿，我想起了73年那会儿啊，我跟我公爹义诊的事儿。那天呢，我俩刚刚到村子里，就被早就等候在那儿的人呢给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年代大伙儿都知道，这吃饭都成问题，更别说什么医疗设备呀、药材了。你别说这么一个村子里啊，你到北京、上海这些个大城市看看，无论你得了什么病，它就有什么土霉素啊、青霉素啊这些个药，但是这些个药还要限量供应。那在农村呢，这个医疗条件它就更差了。那要是有人得病了怎么办呢？那小病小灾的，大伙儿知道，老百姓能扛的就自己扛。 只有那病的快死了的，这才往乡里的诊所把他拉过去。所以啊，我跟我公爹，我们人还没到呢，这村子里呢就传开来了，临近几个村子的人也都跑过来，争着抢着让我公爹瞧病。 嗯， 后来呢，有个人他一瘸一拐的从人群当中挤到我们面前，大家一看，哎，围着的人都不争了，一致决定让他先看。 为什么呢？ 说来呢，这个人呢，他也可怜，他叫侯德旺，50岁，村里的人呢都管他叫病秧子。 嗯， 浑身上下可以说找不出一个好地儿。他的儿子把他拉到省城的医院给他看，人家说他什么胆囊炎、胆结石、偏头疼、高血压、坐骨神经疼，还有耳鸣、失眠，这个病太多治不过来，也没什么好办法，所以呢就又回来了。 嗯， 那这些年呢，这个人呢几乎是没有劳动力了，甭说这个下田插秧耕地呀，就是跟家里呀编个竹筐这事儿，他都干不了了。这儿子呢也都快30了，说不上个对象。女方一听他们家有这么个爹拖累的，都不愿意嫁过来。可是我公爹给他看诊以后，我公爹笑了。 嗯， 我公爹跟他说没事儿。 哦， 就是那个风寒湿邪入窍，久停化瘀，阻滞了你足少阳胆经造成的。你呀，把这一条经脉你疏通了就行。这话一说呀，当时不仅是大伙全愣了，我也迷糊了。我就在想啊，这人这么些个病，怎么就在我公爹眼中他却不是严重的病呢？我公爹呢接着解释，这足少阳胆经啊，它起于咱们左眼的眉上，沿着左肩膀往下走，然后呢它经过什么呢，胆脏、坐骨，再沿着左大腿一直走到左脚的脚趾处。如果说这个胆经它瘀滞了，那人的营卫之气它就会下降，这个人呢遇到点风寒，那就会诱发偏头疼。那么经脉不通，坐骨神经传导不畅，那这个人呢就会腰腿疼痛。而这条经脉呢最影响的那就是胆，胆经堵了，胆汁的疏泄它就会乱，就会在体内形成结石，随之而来的呢就是胆汁上逆，所以这个人的脸色呀它就是萎黄的。所以呢这侯德旺的病啊，看似这病能装一箩筐，实际上只要把他的胆经疏通了就行了。 嗯， 所以呢我公爹呢就在现场教了他开经脉的方法，让他每天坚持练习。 哦，原来这么繁琐的繁杂的这些病就找到这个根儿，就是胆经。 哎，就是胆经。 哦， 所以中医瞧病啊，哎，像我们这些中医呢就爱跟我们的患者说，你的病在哪儿就针对哪儿去治疗，那你身上的病不就好了吗？ 嗯， 果真这几天之后，哎，这个侯德旺啊，他惊喜的就跟我公爹说，自打做了您教的那个通经脉的方法，我晚上睡觉安稳了，这头也没那么疼了，这走路的时候吧，这腿脚也不沉了，坐、立、站、走，那都没问题。他说，今天早上我排尿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呀，这个腹下呢是一阵的憋疼， 嗯， 再使劲呢感觉有什么东西排出来，一看呢这个痰盂里啊 有几粒绿色的米粒大小的石头，小结石给排出来了。 哦， 随后反复三次，大约有十多颗这个小石头又被排出来了，他就觉得不可思议。 嗯， 后来大伙儿不叫他病秧子了，而且呢，大伙儿都跟着他在田间地头啊练习。大家伙儿看，咱们从这个疏通经脉入手，咱们再解决一体多病，那是个难事儿吗？那真不是个难事儿、啊。当然咱们毕竟这个节目时间有限，我不能详细的讲解，大伙儿要是想跟着学，可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都会耐心的教大伙儿的。但是我还得提醒一下大家伙儿，咱们这个肘窝、腋窝、两臂、腘窝这八个位置，在中医里呢叫八虚，又被称之为叫毒窝。 嗯， 哎，它呢是咱们人体最最脆弱的地方，就这几个地方呢最最容易受外邪的侵袭，而且这几个地方呢也是五脏藏邪的位置。这个毒、瘀、虚啊，它都集中在这个窝里藏着呢。因为这八个位置正好处于人体经脉的交汇之处。就像是什么呢？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像咱们城里的那个交通岗，这东南西北路在这儿汇集，有的人要左转，有的人要右转，还有的人要直行，所以这个地儿最最容易发生堵塞。因此呢，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啊，您别图省劲儿啊，我这儿拍一拍啊啊，那儿就不拍了。那你可以在阻滞严重的地方多拍，但不可以少拍。咱们每个交通岗咱都给它疏通了，这个车辆才不至于堵到下一个交通岗去。 嗯， 那你做完之后，你这八个毒窝如果说它淤堵严重的话，那在这些地方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紫砂，然后你会感觉，哇，我这整个人呢好像掉了几斤分量，你浑身呢你都轻松了，你的手脚也跟着发热了，你这个人呢他也精神了。而且呢，这个我得跟大家要强调一下，就是只要您能持之以恒坚持下来，那收获的效果绝不仅仅是治病这么简单。 嗯， 我记得当年我去那个河南嵩山拜访那个行政大师，那年呢老法师已经92了， 哦， 鹤发童颜，耳不聋眼不花，走起路来是步步带风啊。有人说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从10岁开始每天坚持练习开三脉，风雨无阻，气脉、血脉、经脉无一阻滞。所以呢跟大伙儿说，持之以恒必有收获。 嗯， 我们再说一个，在我们院第10卷第56页有这么一个病人，我记得出诊的时间呢是2004年的4月6号。这个病人叫蒋红贤，49岁。他是从03年的4月起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身体呢突然开始消瘦。他媳妇儿就害怕他得糖尿病，就让他上医院看看，啊，左劝右劝的。可这个人呢，觉得这几年除了这个浑身乏力，我也没别的什么症状啊，所以呢就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。最后呢被媳妇儿劝的没办法了，勉强的去做了个血糖检查，哎呦，发现正常啊。 嗯， 那就更不在意了。 可是没过两个月，他的肚子越来越大了，小便呢越来越少了，这个时候他可真的开始担心了，赶紧的上当地医院去做检查。结果呢，有了腹水了，血清白蛋白的比值是大于 0.5。 当时医院确诊呢，他这个病呢是肝腹水。他媳妇儿含着眼泪就跟我说，当时拿到这个结果以后，他说我整个人都懵了，我站在原地起码有5分钟的时间，我没缓过神儿。他说我老婆婆70多了，身体一直不好，家里呢还要供孩子上学，自个儿呢就是一个收银员，工作不稳定，那他要是走了，这个家可就垮了。所以当时拿到这个化验结果，他媳妇儿是一通的嚎啕大哭啊。同时呢，他也暗下决心，不管怎么样，砸锅卖铁，也得把丈夫的病治好。 嗯， 只要人活着，生活才有希望。大伙儿想想是不是这句话，只要活着，什么希望都会有。那么到03年的7月，两口子商量以后，找亲朋好友借了些钱，上北京治疗。到了医院，这大夫一看化验单，集体讨论以后决定先用夫塞米片和罗内酯片利尿药，同时每天一瓶白蛋白。这一瓶白蛋白什么价？500多。 哦， 大伙儿想想，这一般的家庭他能承受得起吗？ 嗯， 不是说一天就行了，每天就这一个药得500多。 这可想而知医药费的负担得多重啊。 是啊，哎，不过还好，因为治疗了以后啊，这效果还不错，病人这肚子呢眼看着就消下去了。 嗯， 哎，这肚子瘪了，医生一看就说你可以出院了。结果出院没一个月，肚子又胀回去了。而且呢，他长期的吃利尿药，因为这个肚子大都是腹水呀，你得把这个水给利掉啊。长期吃这个药，他媳妇儿发现他神志不清，成天的晕沉沉的，连家里的门往哪边开都搞不清了，有的时候甚至连自个儿的孩子都认不出来了。这就不行啊，赶紧的又拉他回医院。 嗯， 医生一看呢，这回呢是用药过度导致的肝脑昏迷，怎么办呢？赶紧停药，这又决定穿刺放腹水。就这么的来来回回的上医院折腾了半年，也没个效果。那么来的时候呢，这人呢是被抬着进来的啊，双腿四肢肿了一圈， 嗯， 手臂上呢留着各式各样的针孔，尤其是那个肚子啊，胀得就像怀胎10月的孕妇。我当时用手抠诊，就听到他肚子里传来清晰的浊音响，这说明这个人的胸腹两腔这里边全是积水。 哦， 我再用脉诊切完脉以后，我就问他媳妇儿，我说你对象啊是不是2年前就开始嗜睡浑身乏力啊，在此之前这个肝脏啊，比如说脂肪肝啊，这些个病啊也有一些了啊，很多年了呀。他媳妇儿一听连连点头。我说呀，你对象这病啊，他是脾胃水湿内停，肝经瘀滞，气化失司，乃脾肺肾三脏相干之病。在中医上，这种病正属水谷的范畴。而这肝硬化患者的前期，多数病人呢，他会伴有脂肪肝。那么最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呢？早期啊，大家都会忽略，就是想睡觉嗜睡， 坐在那等吃饭都能睡着。还有呢，就是浑身乏力。那这个从中医上讲，脾胃水湿内停，它就会产生痰湿。而这个痰湿呢，它会顺着咱们脾胃淤在咱们的肝经上，就造成咱们肝经不通。脾胃是什么呀？是气血生化之源。肝脏呢，它是藏血的，但这个肝它淤着了，经脉不通了，那就会造成肝血不足。所以肝开窍于目，这气血供不上去了，咱这个眼睛它就会经常的干涩。而人体的血液呢，都是肝脏输出的，你这个脏腑它吃不上饭了，你说它能不全身疲乏？能不是那种爱睡觉吗？肯定就是嗜睡呀，坐在那就眼睛一闭睡着了。而且肝脏长期的缺血，表面啊，这个肝脏的表面它就会出现纤维化，这个就是咱们说的早期的肝硬化。这同时肝经瘀滞，肝血不足，它就会诱发心和肺的供血不足。那这人呢，就经常感觉胸闷气短，心悸，还时不时的来个一声两声的咳嗽。那接下来你咳咳咳咳到后边就是慢阻肺啊，肺心病、心衰等等一些重大的疾病。我说的这些个病都是肝经瘀滞诱发的一系列的并发症。那这个又得回到这个病案上了。那到这会儿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大补元阳的治法，因为这是中医治病的最高境界，是治病的捷径。元阳啊，它镇守阴阳气血，能化毒、化瘀、化虚，这是最好的方法。但是想要把这个元阳灌入到他的体内，那这气脉、血脉、经脉得畅通。就像是什么呢，咱往一个瓶子里灌水，大家伙说这个瓶盖就得打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告诉他媳妇儿，你们家这病人呐，没有办法做通三脉的方法，那你就受点累，你帮他每天做两次开三脉的。结果呢，他媳妇儿呢帮他做了几天之后，哎，他自个儿能勉强的站着练了。那这个时候我再摸他的脉象，这三脉虽然说没有完全疏通，但都算是开了口了。那元阳之气进入之后，多花一点时间也能循行全身。接下来就给他用了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。那就这样，病人呢再接着练习开三脉的方法，配合大补元阳的治法，病人这肚子，咱就是这些明眼人，咱看着他就往下减呐。每天这个排尿十来次，四肢也瘦下来两圈。再过一个星期，病人已经可以服用一些食物了。在他妻子的搀扶下，这个人呢，可以下地行走了，而且这个面色逐渐的红润起来，眼睛呢看上去也不是那么浑浊，眼睛也清晰不少。又过了一个月，这两口子再到医院一检查，腹水、血清、白蛋白值正常了，人精神了不少，能走能跑，而且再也没有嗜睡、浑身乏力的这些个症状了。所以说到这儿啊，我得跟大伙儿说，我经常不是说吗，三脉通，百病无。咱们历代先人为什么总能手到病除，就是因为他们万病不离其宗。

完了呢，当时吧还没觉得怎么地儿，或者不累了， 不累了， 哎呀，我这也可勤劲了，我就是不累了，我就一天收收干活。哎呀，我说你真的，我就听收音机听这些个讲座，我就一个没听进去，就听你讲座。哎呀，我就搁我身上，我就是体现的是最明显， 最明显。 完事把我三十多年的那个风湿啊，脚底下就是感觉冒风， 冒风， 我那也冒凉风。完事吧，就是冬天前就是上谁家去吧，或者搁家炕上坐着嘛，农村不有炕嘛，也得搁一个小棉被儿，把脚得盖起来，又不盖起来，就是冒凉风。完事就感觉是冒凉风嘛，实际是这风湿就顺着钻到肚子里了。完事就肚子里头一会儿就鼓起来了，就胀肚了。就这个三十多年的，就这风湿，好了。哎呀，就和我说呀，你们呢？我就说我的邻居，我说你们就不相信呢。完事儿，我的邻居左右邻居嘛，有前面的邻居老太太听我说，完了她也吃的也好，她那风湿她也是满身都是病，但是我年轻啊，我才62岁， 对， 我没有她那么多的病，但是我这病年头也不少了，完事脑袋你瞅不到，我给你充当说，脑袋嗡嗡响，好几个月，好了，不知道啥时候这那个也症状消失了。 好了。 完事嘛，我是干眼症，到现在这眼睛还是干，但是眼睛四圈松分了。要不然的话，以前嘛四圈是总是往一起揪揪个眼眶，往上去揪揪个，现在就那症状也没了。 啊。 牙齿嘛，就是一天老是不是这个疼，就那个吱吱，就是刷牙也不行，凉了也不行，热了也不行。现在那症状也没了。完了，那个舌头嘛，我总感觉我说嘴里的舌头像大似的，像装不下似的， 胖大了， 完了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没了啊，那个舌头上边上还有齿痕，也没了， 也没了， 没了， 神奇。 完了那个手往后边了一背，就手能摸着那个地方，有拳头那么大一块吧，老是就揪的，那个、也有好几个月，完了现在那也没了，也消失了， 也消失了。 就是胃嘛，我都不敢吃甜的，胃也有、也有反流 酸啊， 吃点甜的吧，这嗓子眼儿总感觉总是甜的。吃还老是烧心。你说我这个是那个胃炎，糜烂性胃炎。 糜烂性。 吃药也没少吃了，就是顶着药吃完了也不太好。完，从来吃这个药嘛，这个反流的现象就是最近的阶段，跟老伴儿俩一起吃， 跟老伴儿一起吃， 他也有这个好很不少病呢，完了他那症状也都好了，血压高140多，他都现在都正常了， 你看，是不是啊？我介绍给大伙儿的，传承下来的这些个老方子， 也没有虚假呀， 真的。真的就是老百姓，你们自个儿用了以后自个儿知道。您现在这个情况我听了一下啊，你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咱这个药啊，咱说人呢、他得病，这个病跟什么呢？跟人的气脉血脉跟经脉不同。您吃这个膏，它是补元阳，是通三脉。那您现在这个情况呢，好的不错，因为之前的汤药您也吃了，好的情况是不错。但是有一点，咱农村里的人呢，我建议大伙儿啊，学一个方法叫开三脉，它不花钱，但是它起的是什么作用呢？就是人的气脉、血脉、经脉给你通了，你通了就没病啊，人病它就是不通啊，堵啊。 对， 所以啊，您得把这个三脉给它学了。那么我告诉你，你还有一个老胃病，这个胃不好。你在7到9点人的胃经当令的时候，你做一次开三脉，然后呢，你在这个晚不晌7到9点也做一次。如果你有功夫的话，你中午在11点到1点的心经当令，就是你的心脏跟你的胃当班的时候，你做一下开三脉。那接下来你的药以后真的不怎么吃了，人身体会很好。这次调完以后，你这个就一直坐着吧，哎，健康长寿，防病治病。好了，今天时间关系，我就不能跟您多聊了。 哎呀，您的宝贵时间呐、哎呀，那徐主任呐、听你的讲话呀， 哎呀，太不容易了，不舍得撂电话。 我舍得撂也得撂。 撂吧，你那时间宝贵。嗯、 好，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。祝您健康长寿啊。 好嘞。 哎，好，再见。 再见。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 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，徐主任你好。 哎，你好你好。 我就是妇科病，完了月经不调嘛，他是 啊， 月经不调，也就是我前期的话，在北京看过 B 超什么都看过，他只给我提供那个是，也就是炎症的小炎症也有这个炎症的结果，结果但是我就是回来以后喝完血压药的，喝了三罐药的话啥事儿也没有， 嗯， 结果这不是回来了，这不是他喝完药以后，他其实我跟我的前期的症状还是一模一样的，也就是夫妻俩不能同房。他一旦同房以后，一接触完以后，他还会能出那个血，但是现在他出血是不是出大量的血，他是出的那个血不多，就是白带穿的红的，每天颠颠歇歇的会有的， 啊、 就是小肚子稍微有点胀。 啊啊。 嗯。每天就是这个月好像已经自愈到20多天了，每天有。 是这样的，月经不调呢，对于我们女同志来说呢，确实。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儿， 嗯，对 啊。那么月经不调的治疗呢，最好是什么呢？咱们这个中医大夫能够给你号一个脉，啊，进行治疗。你现在查出来，除了月经不调以后，嗯，还有什么查出来的具体的问题？ 其他的没有。我上个月觉得在北京还都查的， 嗯、 包括那个吃头像，包括那个 B 超。包括那个化验那个子宫的那个化验都化验了， 嗯， 他都没事儿， 嗯嗯， 但是我的身体状况也还行，干活什么都也不影响， 嗯， 他就是那个接触的时候有那个血， 嗯，接触以后有血， 哩哩啦啦哩哩啦的没有，现在包括什么干活了什么都也没事儿、 啊，我再问一下， 状况也没事， 啊，我再问一下你上环了没有？ 没上， 没有上环是吧？ 没有上环，取了，我5-6年前就取了， 啊。如果是月经的问题，我们一般都讲，啊，这个是属于肝郁气滞，肝不藏血，脾不统血，脾肾两虚，因为肾主生殖泌尿方面的疾病，啊，那查出来全部正常，也没有什么长什么东西啊，这些什么都没有，对吧？ 没有，啥也没有。 啊哈，啥也没有。那， 嗯、 你现在这个情况呢？你可以用那个中药独一味6克，阿胶6克，人参3克，冲茶喝，啊，这是一个小的这个平时喝的方子。另外呢，我再给你开一个啊，给你开一个那个中药方，你拿这个中药方，你去抓了以后，你自己熬了，先吃几副。好不好？ 啊，好的， 嗯， 你说吧。 柴胡9克，啊。 柴胡9克。 当归参10克。 当归30克。 哎，当归的身体啊，当归参10克啊、 嗯。 炒白芍12克。 白芍12克。 炒白芍要炒过的啊。 嗯、 啊， 对。 啊、炒白术15克。 炒白术15克。 对。 嗯，好的。 茯苓12克。 茯苓12克。 泡姜10克。 泡姜10克。 大泡的泡，生姜的姜、 嗯、 啊。 嗯。 茜草10克。 茜草10克。 草字头下面一个东南西北的西，茜草10克。生黄芪30克。 嗯，好的。 人参3克。 嗯，好的。 人参3克呢，你就是刚才我不是说了吗，让你这个放在水里、放在那个杯子里冲泡着喝，你如果冲泡着喝，这个人参就不要放在里头。你如果说刚才那个独一味6克，阿胶6克，人参3克，这个你不冲，那么这副药煎的药方里要有3克人参啊，听明白了吗？ 哦哦、 嗯，